黑，夜歌知道你的泪。司机师傅，您辛苦了，他们都睡了，您还忙着。这里是夜歌，夜歌，五周同主持。 要是谁跌碎了就来， 得加班，本来约好了陪孩子过生日，你说都答应了，哎，感觉挺对不起孩子的。不过干我们这行的也没办法，在这儿就也祝孩子生日快乐吧。 窗外景物不 变幻，提醒我背叛的心慌，说好不让你再流泪，迷惑的我不知是错是对，下雪街头独自的行走，握不住一杯温热的咖啡。 New York, Dallas, Los Angeles, 寂寞公路每盏灯下雪，流失的梦，寂寞公路每寸都伤痛。 还在路上拉活的那些司机师傅们，希望在寂寞的公路上有夜歌相伴，你能感觉好一点。好，来听另外一首优美的夜歌，就叫双语。 你还记得吗，在我初到海里的时候，有过你的身边望着你，似水草相见之后，一直是我和你相偎，我们扬起头

要流到你心上，颤动着琴弦。 这是李泉的一首月光曲，听着听着我望着窗外的月光，心想如果我能把那月光扯下来，我会为你织块布，做件衣服。样式呢就有点像这首月光曲，怎么样，你会喜欢吗？ 是你清凉无痕婴儿般的脸庞，不管多远的地方，一样的愿望。Demo 爱呀，痛得我的胸膛。Demo 我要为你轻轻的歌唱。 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 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夜不能寐没关系，听夜歌，我是吴周彤。 告诉我午夜里最容易发生的事情是什么。我以为是怀念。这样讲，可能我心态有些问题啊，总是在怀念啊，伤感啊。可你听听，如果下面这首夜歌能够引起你的共鸣，那说明我也许是对的。来听王菲的这首《怀念》。 关机满是不足的氧气，点着烟蒂，回味你的呼吸，搜索脑里未完的句语，对着空气换季着你的问题，独自每次真实的相聚，困着自己，渴望着你的消息，沾沾自喜，拒绝的美丽，捕捉痕迹，享受着与你的距离，也许喜欢。

这是牛奶咖啡的美丽片段。牛奶咖啡这个组合的名字让人听他们唱歌的时候总感觉别有一番滋味。有时候一些很简单的东西就能够引起我们无限的遐想和内心的共鸣。比如说你现在看看你左边有什么东西，对，就是你的左边，水杯、台灯、爱人熟睡的脸庞，还有正在给你开车的师傅，窗外无尽的夜空。而这所有的一切我可以用一首夜歌来概括，它就两个字，左边。 总是忍不住寂寞掉下眼泪，你才会给安慰，担心短暂的晴天随时都可能被阴霾收回，等待有机会最坏也最甜美，我乐观却疲惫，因为太怕失去你，所以连快乐里都装满伤悲。 你爱 化成一双隐形的翅膀，在星光和音乐铺就的美丽夜空中尽情翱翔。 好久不见你穿入的形象，夹在寂寞被释放的夜晚，突如其来的感伤好心酸。 这里是夜歌，吴周彤和你在一起。 重温最后一次相 再见，祝你好运。每天午夜都要见到你，也都要和你告别。告别的方式和姿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能够在这些夜歌中寻找到某种安慰，找到白天找不到的一些快乐。 那好，今夜的夜歌就是这样了。我是吴哲彤，再见，祝你好运。 Every time